调、家用空调、车载空调，怎么使用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让我们一起酷爽一下。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明天未来生活不同。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没事。 北京时间的12点02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青年广播的节目当中，聆听青春，见证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欢迎在中午的12点到13点收听收看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特别节目。 没错，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嘉宾雨薇。982游戏世界杯是由团市委大学生部与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推出的，这也是青年广播在台庆一周年之际为各位网友、各位听众送出的特别策划和惊喜回馈。 没错，接下来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三位到场的嘉宾吧，他们分别是足球评论员郭潘、 足球游戏玩家来自北京化工大学的王国安， 以及足球游戏玩家中国传媒大学的张之赫。来把镜头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网友好。 郭潘呢是我们这个著名的足球评论员，刚才开玩笑啊，因为我们经常一块踢球啊。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982游戏世界杯黄金一代啊，法国队与比利时队即将上演半决赛的强强对话了。毋庸置疑，这两支球队现在都拥有黄金一代的阵容。那么你最喜欢哪位球员？欢迎大家与我们及时进行互动。 是的，那我们的互动方式呢有好几种啊，大家要仔细听好。关注青年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看982游戏世界杯的视频直播或者回放，您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另外呢，在优酷视频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也能看到我们的游戏对战画面，欢迎您随时跟我们留言互动。如果您不方便观看视频直播的话，那么搜索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也能收听982游戏世界杯的精彩节目。 没错啊，目前呢就剩下4支球队了啊，世界杯也快进入尾声了啊。这四支球队大家都很关注，分别是法国、比利时、克罗地亚，还有那个 英格兰 啊，这四支球队啊。咱们今天聊的是法国与比利时这个相互的交战啊。我们先听 夜里的这场比赛， 对，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先听听郭潘对这场比赛的预测吧。 我觉得这场比赛，因为现在所有的四支强队啊，打到现在啊，就不一定说谁的实力强，就真正能够走到最后。他好多呢都要看运气，还有场上的一些 心理的变化， 是否有黑马？ 对，尤其因为尤其像就这届世界杯这个新生力量这四支球队，他打到现在呢，他们都没有太多的经验和底气， 是的， 而且都很年轻， 嗯， 所以在这会儿的时候，年轻人暴露出的问题就是心理问题， 嗯， 如果能够顶住前二十分钟的这种心理的一些紧张啊，过度兴奋亢奋啊，然后慢慢进入节奏，与其然后按照主教练的部署打， 嗯， 我觉得谁都有希望， 没错、 所以说谁赢了都很正常， 对， 但是我还是更看好一些法国队吧， 法国队啊， 法国队， 哎，毕竟是老牌劲旅啊，是这意思吧？虽然是新生代的一帮球员。啊，姆巴佩是吧？ 姆巴佩领先吧？ 啊，姆巴佩领先。但是，前面那场比赛，像法国对战那个乌拉圭的那场比赛，姆巴佩好像发挥的并不是那么， 因为他在和阿根廷的那场比赛当中出名了， 连进两球， 然后那 心态的 对手就一定要看死他， 对，一定要 盯死他，看死他，不能让他起速度，因为知道他的这速度一旦起来，可能博尔特都不一定能追得上，因为他带着球，所以说他将这种情况下，所以他们的后防线就一定会限制他的速度， 嗯， 刚一出球就要给他限制住， 嗯， 犯规哪怕， 嗯，郭攀支持的是法国队，那么王国安呢？你怎么来看这场比赛？ 我比较支持比利时队，因为对法国队有一些情结，因为法国队接连淘汰了我两个主队， 嗯， 是一个阿根廷球迷。 国安可以把那个话筒离得近一点啊， 嗯，我 们三位嘉宾都把话筒离得近一点啊， 我是一个阿根廷球迷，但是法国队和阿根廷那场比赛看到了一种青春风暴对老年人的一种摧残怎么拉都拉不住啊，嗯！在那场比赛里边，解说说的最多的就是还有同学说姆巴佩启动，然后各种就追不上。 嗯， 所以说然后在后面对乌拉圭的比赛，我还挺喜欢乌拉圭队的，然后也淘汰乌拉圭队。从心底的这个层面上来说，我还是比较支持比利时队。我觉得这个比利时队现在一代是他的黄金一代，我觉得他们值得一个冠军。 嗯，而且其实比利时对巴西的那场八分之一决赛，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其实踢挺好的。 对， 把巴西治得一点毛病都没有。 那场球，我记得巴西队可能也是输在运输上。 嗯， 巴西队的那场球呢，我看打门不少。 嗯， 啊，而且也有门柱，然后也是对对方的，因为他那个就是控球率是都五五开。 嗯， 但是他的这个打门还有他的威胁力，还是这个巴西队更强一点。 嗯， 啊。 一上来的乌龙球也挺伤的， 对，这所以说就是上谁先丢球，可能就是比较伤士气。 嗯，知鹤怎么来看呢？ 因为其实就是我玩游戏比较多，就是相比较看球来说，可能我玩足球游戏会多一点。但是现在就 知鹤从足球游戏的角度来评判一下法国和比利时。 对对对，因为之前要是非法数据来看呢，肯定还是之前对比利时的评分会稍微高一点。 嗯， 但是从这届的表现来看，因为我跟国安一样，也是觉得法国这次踢的的确不错，而且之前我也支持比利时， 嗯， 就没想到那场4-3踢的真的特别漂亮，然后把阿根廷淘汰了。我觉得法国真的很有可能会踢翻比利时， 嗯， 所以我现在比较站法国也是， 嗯。但是我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我比较倾向于郭攀的看法，就是现在这两支球队都是新生力量啊，谁踢过谁还真不一定啊，尤其是比利时打的还是稳扎稳打的。 嗯， 啊，法国的姆巴佩能不能这个 继续封神是吧？ 继续封神得看今天晚上他的心态了。 明天凌晨吧，其实准确时间 明天夜里， 明 天凌晨， 对，今天晚上，明天凌晨两点啊。雨薇这段时间看球了吗？ 我就看了这个法国对阵这个阿根廷那场，但我只看了一部分，看到2-1的时候， 可能就是挑帅哥队看吧。 对，是的。你怎么看姆巴佩？ 我没有看到姆巴佩，我是后来看的那个集锦，因为我看的是前半场，他还没有进球嘛。 嗯。 然后就是后半场，我就已经就是当时是在烧烤店，然后就已经回家了。回家路上他就已经踢完了，回家之后才看了这个集锦，才发现我的天哪，怎么跑那么快？然后进了两个球。才知道才是赢了， 是的啊。嗯，那除了这场比赛以外，你对今年的世界杯有什么样的看法？你原来都听说过哪些老牌的球队？ 我其实在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我看过阿根廷踢伊朗的那场比赛 啊。 我当时就觉得伊朗把梅西防住了之后，其他的球员都可以不用管了。 嗯， 结果今年还是这样。 好吧，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就是你觉得 黄金一代你是怎么看啊？今天这个晚上，也就是明天凌晨两点的法国与比利时的这场比赛，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也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 是的， 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我们的优酷视频直播平台搜索活力酒吧二，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我们进一小段片花，片花以后就开始进入我们的第一场非法游戏的比赛，那么是我们的 王国安对阵张之赫， 就是王国安领衔的法国队对战张之赫领衔的比利时队。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来自 啊，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表演区里啊，这个游戏赛场区里已经做好了这个国安领衔的国安领衔的法国队和之赫领衔的比利时队啊， 以及我们的这个解说员张盼老师、郭盼 老 师 啊。然后呢，这个现在大家正在选队啊，正在这个及时的启动啊。对于这场比赛呢，也是休息了两天以后的四强赛了、 对， 这个谁能够真正的进入决赛，大家其实也都挺期待的。 是， 凌晨两点，明天凌晨两点啊，看到现在球赛已经开球了。 提前预演的半决赛， 这是由王国安领衔的法国队对战张之赫领衔的比利时队，这也是我们的半决赛了。 其实，在踢球之前就很多。朋友在朋友圈就发说，如果法国队把这个哪个队乌拉圭队赢了的话，那他很有可能就是本届的冠军。我觉得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这是姆巴佩的打门吗？其实在接下来的这个就算是三场比赛吧，如果能赢两场的话就是冠军。这两场比赛对于任何一个球队来说都是非常艰难的，因为他需要技战术，需要心理素质，还需要足够好的运气。 感觉这两个队踢的都挺硬的哈， 因为他们年轻人多嘛， 就是不像一开始踢比赛的时候互相还试探。 但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赛可能会上演比利时上来先防一段因为我觉得这个主教练会觉得比利时相对来说底蕴会不是那么的足，先上来呢摸一摸法国的路数，而且呢看一看这个当时这个把这个亢奋期和紧张期度过之后，比利时的、这个上半场的20分钟之后，他们会有真正的战术表演。 但是前面有一场法国对战阿根廷的那场，好像法国打的是防守反击啊， 对， 阿根廷是主动进攻， 他们上来以后也是先观望对方， 对， 观望对方啊。 对，其实比赛打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现实中的比赛，法国和比利时两个人都应该挺细心的啊，这个时候不敢贸然的去， 对，因为都怕先丢第一个球， 对， 先丢第一个球是有时候挺致命的， 对球员的这个心理压力还是很大的， 对，尤其是他们这帮球员都是年轻球员， 情绪波动会很大啊。 对， 像上面一场1/4决赛的时候，乌拉圭队的那个第二个球黄油手 啊， 这没防住法国队，其实对心态来说也是有很大的影响。 哦呦， 是 其实没事，不看世界杯，看看世界杯的球赛，这个足球游戏还挺有意思的哈。 而且现在这游戏做的很真实啊， 真实， 很真实。包括今天还有一个比利时的看点，就是德布劳内。他这个现在是，算是踢得越来越成熟了。他是传球成功率还有直传率，应该是在本届杯赛最高的球员了吧？ 哇！ 而且有没有发现，就是在我们现在游戏世界杯的现在的这种比赛过程当中，我发现比利时队和法国队，就是现在操控这个法国的王国安和操控比利时的张之赫两个人，都还挺喜欢打长传冲吊的哈。 长传冲吊是一方面，我觉得他们的这个短传渗透能力还是挺强的。现在FIFA的这个是不是数据也是这个及时更新的呀？ 嗯，就是两队还是你看上来就打得很硬很快。 哎，我问问国安，你在操控姆巴佩的时候，觉得他这个在这个游戏里的速度够不够快？ 我现在上半场姆巴佩在上面，所以说还没 太多球， 还拿不到太多球。下半场我估计能， 你应该上 姆巴佩能 升汤。 对对，下半场看能升汤几次吧。 上半场可以用登贝莱升汤， 用登贝莱对。 比赛已经进行到了42分钟，上半场马上就要结束了，比分还是0-0。 哇，这个游戏时间过好快啊！ 对，它是，其实这个特别好玩，就是说让你瞬间就可以体验90分钟，用比如说10分钟的时间，可以瞬间让你体验90分钟的快乐。 是， 对。 但实际上，它也踢的不会有这么快吧？ 实际上是90分钟。 对啊，我就说嘛。哎呀，歪了！ 上半场已经结束了，啊，我们让这个双方球员，这个双方的教练兼队长兼球员来换一下人啊，调整一下战术。在此呢，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特别节目的一些情况啊。我们是现在已经进行到了4强的争夺赛了啊。那么在每一次节目当中呢，两位嘉宾通过3次对战，3局2胜，胜者晋级，可以继续根据节目安排来参加直播对战。那么失利一方呢，暂时进入超级替补区，等待复活通道的开启。 这边已经进球了，我们刚才没有看到。哇，这谁没扑了一下，没有扑到，打到边上去了，要进球了。 法国队进了一球。我们接着给大家说完这个情况啊，就是两位嘉宾通过3次对战，3局2胜，胜者晋级，可以继续根据节目的安排来参加直播对战。那么失利一方呢，暂时进入超级替补区，等待复活通道的开启，还有机会继续参与节目和互动。 是的。 那么现在呢，是我们的FIFA 游戏的第一场对战啊，是王国安领衔的法国队对战张之赫领衔的比利时队，法国队1-0领先。 刚才那个球是格列兹曼进的吗？ 吉鲁 啊，吉鲁，大吉鲁啊。 球员太小，导致于这个评论员都不知道是谁进的球，看不太清楚。 姆巴佩来一个。 哇，他们限制了姆巴佩的速度。 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所以在今天的这个夜里的实际比赛当中，我估计也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 不会就轻易的让姆巴佩把球趟起来。 带球冲刺的能力太强。 嗯。不过比利时和阿根廷又不一样了。比利时的这个球员也更年轻，而且也是非常有速度。嗯，好，机会来了。 2-1， 这个是卢卡库带球。哎呀， 被断了。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黄金一代啊。我当看到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的时候，其实最想说的是2002年世界杯中国队的黄金一代。 那个时候我还小。 要回避这个话题是吗？ 宇维直接来了一句，那时我还小，你看着办吧。 那个时候的中国国足的确实是黄金一代。嗯， 那时候有郝海东、孙继海、 范志毅 啊， 李伟峰啊。高峰也是， 高峰也是 啊。曹宪东啊，那会儿都是国安队的是吧？ 对， 嗯。 哎呦， 我每次看球就是就在等待这个射门的这个时候，然后就每次都可兴奋可激动了，就是 对 这就是你看国足的一些这个 国足最常听见一句话，就是留给中国队的 时间 不 够 多了。 哇，这两队的 提起黄金一代啊，你像曼联 黄金一代 啊，包括利物浦的黄金一代啊，包括法国的黄金一代，阿根廷的黄金一代，提起黄金一代确实有很多啊。 我觉得法国队的黄金一代就是应该是齐达 内 德尚领衔的那届法国队，当然也是那届他们夺的冠。 我对齐达内印象最深的就是头球伤人，一头给人顶倒，那个时候是 就是有的时候女球迷和男球迷在看球的角度不一样， 对， 女球迷往往看呀怎么打架了，男球迷看的时候哇这球他应该不应该犯规啊。 当时他那场比赛应该是那个退役赛的一场比赛吧， 那是一场决赛 对， 当时其实 意大利， 当时其实齐达内也是忍不住了啊。 嗯， 对，齐达内也是性情中人， 嗯， 在球场上惨遭对方的口水侮辱， 是 受不了。 有一张照片就是他默然离开的时候， 经过大力神杯的时候， 对， 哇，当时那个画面真的是 方式离开也是一种叹息。 对，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目前这场比赛最终的比分是 法国队， 王国安领衔的法国队1-0战胜了张之赫领衔的比利时队。 嗯 啊，这个比分， 关关 今天夜里的比分， 我觉得应该晚上的比分应该不会是这样1-0，应该是双方应该是一个非常的这进球大战。 张之赫怎么来看这场比赛？包括你刚刚打的这场比赛， 我觉得可能还是输在了一些细微的操作上吧。 细微的操作上， 对，有机会。其实刚才有好几次都已经是大空门了，但是可能有点太追求快乐足球了，所以对。 今天夜里的足球可不是快乐足球。 好吧，我们进行我们的第二场比赛啊。这个时候呢，双方之间呢换一下球队，变成了张之赫领衔的法国队和王国安领衔的比利时队。 哦，他们俩那个换队啊， 交换一下球队， 交换一下球队。 嗯，看一下这样来操作的话，比分会不会有新的变化？ 法国队和比利时队的这个那个国旗很像，只不过是颜色不一样哈。 嗯。而且我觉得，其实比利时队设计的那个衣服还挺好看的。 嗯， 特别鲜亮， 特别鲜亮。 嗯， 对。 而且不像那种特别俗的大红。 对，它那是橘红吧， 橘红，它类似于那种西瓜红的， 西瓜红橘红那种。 法国队其实98年的那场世界杯的衣服，很多的我们的球迷会有。 98年、 世界杯， 我更 小，他们是他们的国家主办的， 国家主办的啊，那场比赛的那个球衣有很多的这个球迷朋友都有， 他那个主场应该是白色的， 白色， 然后蓝条是吧？ 蓝条 啊，对，然后有一个高露胸肌的那个标志， 对，高露胸肌的。 那个时候我更小， 你那会儿不是在上幼儿园吧？ 没有，我 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学。 那个时候雨为3岁，谢谢。 对， 是幼儿园是吧？嗯， 对，3岁。 比赛开始了。 大 师 王 牌， 这不是 长哇，比利时的抢断很凶啊！卢卡库打门， 哦，为什么游戏上面的？为什么游戏上的这个？守门员发球就没有像现实当中那么 大劲儿， 那么大力，一脚发半场，哦呦，这个扑出很漂亮，第二脚补射就没有接着了。 I don't know who the lad saw there passing the ball. Somebody in the crowd maybe. 你看这回王国安领衔的比利时队就对法国队形成这种高压的态势。 而且我觉得比利时队的这个传接配合特别的稳定。 嗯。 我觉得此时此刻他们踢着这个足球，我们应该有几杯快乐肥宅水在这里放着，啊，这小龙虾。 今天的这场比赛这样一看特别期待，有可能今天晚上明天凌晨两点的这场比赛会是进球大战。 对，而且 也有人说过啊，说今天这场比赛是提前上演的决赛，因为他的这个叫观赏度，他们说的是观赏度是非常好看的。 因为你像比利时队也有启动速度快的球员，然后法国队也有，打对攻战我觉得也不成问题。 对，那天法国不，那天比利时跟巴西有一场，对吧？ 嗯， 他那场就是世界排名第二跟世界排名第三，那我估计这个两个人的排名应该是第一第二之间的。 第二之间的， 对。而且包括真正的这个场上实力来说，也是确实是有相当大的看点。 他们就这个决赛是轮回赛。 对，现在是四支球队， 嗯，轮着打 球队。 不，都是那个什么，一场淘汰， 单淘吗？ 对， 单 场淘汰赛。哎，对， 那就是比利时和法国看谁能突出重围了。 那边是 姆巴佩吗？带球的是姆巴佩，应该 是 可能这个姆巴佩鞋穿的不太合适，没跑起来。他应该穿跑鞋踢球。 哎呦， 有机会了， 没有跟上，跟上可以直接给一脚。 这应该是姆巴佩启动了， 铲掉。 哎，被断掉。 哇，说铲就铲啊！要不要这么残酷？ 我觉得在非法游戏当中，可能在铲球啊或者有一些犯规的时候吹停比赛的可能性比较小。 对 啊，所以大家动作比较大一点。 就感恩， 这要是 敢铲感恩， 这要是在现实比赛当中，姆巴佩这连续被铲这几次够呛了， 我估计对方就罚下这俩了。 是的， 而且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哎呦，这个游戏当中他们传球停球的那一下很准， 嗯， 停得很快，但是现实当中就没有那么快了。 现实当中没有那么 停球那么准确。 张悦，我不知道你发没发现这么一个这个规律啊，在这届杯赛，就是这届杯赛里的那个就是连续过人盘带的这种球星，包括这种技术动作非常少了， 非常少了。 你分析总结，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因为是现在打团队作战了。 就我感觉啊，第一，这个巨星还就是上一代巨星已经稍微的有点陨落了， 嗯， 新的巨星呢还没到羽翼特别丰满的时候。与此同时，就是这届杯赛的防守， 嗯， 就是防守力， 做的 球员防守力非常好， 非常好 啊，就是每个球员的防守能力特别强， 没错， 所以就导致他就是即便是球星他也过不了几个， 没错， 也不能形成特别漂亮的盘带。 其实还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一个人跑得快，但是团队走得远。 但是其实有几个进球往往都是有一些球员单独突破， 嗯， 这个进的，一旦进了其实就是很漂亮的进球。 对， 你包括姆巴佩的那个，你包括那个 德布劳内， 巴西的 啊，对， 巴西的那两个都是很漂亮的。 对，哎，刚才你说的那个巴西队，我还有一句，就这届巴西队为什么上次输了呀？他有几个机会没抓住门前， 没抓住。 对，你看那个内马尔传中的那脚球， 是啊，包括 打呲了。 比利时队防的也是够可以的，比利时队防的。 我们这个 上半场结束， 嗯， 0-0， 对攻 上半场走0-0哈。 其实对于球迷来说啊，还是渴望看到对攻战， 对， 打起来还是漂亮。 对， 而且现实比赛啊，其实我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在现场看足球比赛和在电视上看足球比赛感觉还是不一样。 是不一样，是不一样。我看过一场足球赛，你敢信吗？ 哦，是吗？ 我看过 一场现场，那个现场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现场的感受还是特别好。 你先说哪俩队吧。 对，你先说哪俩队。 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联赛？是就是全都是中国的那种 中超啊？ 对， 啊， 对，内赛的那种，好像还没有到中超那个级别。 啊，就你感觉现场踢的是什么样子？ 我现场还是很激动的， 还是很激动的。 对， 这现场的参与度很高。 对，现场参与度很高，就看那个双方球队的球迷， 哇，漂亮， 不一样的那种呼喊的方式。 而且我觉得在现场看球其实是荣辱与共的那种感觉。 对 对， 就是更紧张。比如说自己支持的球队如果没进球和 在电视机前看的那个感觉不一样， 就是现场感觉啊，就是你有一个物理线儿，跟着就跟那球场上的球员是连着的， 是连着的， 就是你发力，他们能感觉到， 对， 就后面有这种感觉， 对，就头呼吸共鸣， 对。然后电视机前呢就觉得啊，就隔离了， 对，就隔离了。然后其实也比较担心，但是那种程度没有那个现场看的感觉好， 气场嘛，其实 对，没错， 更有感染力一些。Trying to steer that one through. 好，比谁又来了，卢卡库。哎呀，法国队进攻， 姆巴佩在非法游戏世界杯刚刚现在。 格里斯曼单来，单干。 哇，格里斯曼看， 速度没起来。 快乐一下， 嗯。 越位了 啊！格里斯曼那个有一个犯规。张院，就是在这届杯赛，你觉得哪两支球队就是给你就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当然，我说这个深刻，一个是特别激烈、特别好看的，还有没有你觉得特别无聊的比赛？ 啊，我有 啊， 我没看、 那个， 但是我知道，就是日本队的那个球赛。 啊、日本队 对哪个队来着？ 那个还是很精彩的， 就是你说那最后十分钟也不进攻了那个是吧？ 对， 就是非常无聊 了 无趣的那个最后十分钟。 对， 这是一场，还有一场， 我觉得瑞士和瑞典是不是那场是？ 你说的太对了， 对。 哎，瑞士和瑞典那场我刚， 而且是那场比赛居然是八分之一决赛。 对，然后双方就是互相的试探， 不是互相的操， 对，互相的 失误，对着操。 但是其实那场比赛，我记得预测的时候觉得可能会打成对攻战，但是没想到双方 他真没有那个技术过。 对， 不是，好嘞， 瑞士的排名居然还是第六 啊！对， 是的，这是让人匪夷所思的一点。 嗯、那场比赛我看完了，我非常觉得特别。怎么能世界杯的八分之一决赛怎么能踢得这么差？ 对，尤其是我觉得凌晨2点爬起来看，然后看到凌晨4点，居然是一个特别郁闷的比赛的时候、 哦。那场比赛还好，那场比赛是10点钟。 10点那场， 对。然后就觉得，就是那场比赛，可能在场下看的像，离开这个赛场的什么德国队啊、阿根廷队啊，会觉得、哎、这种踢法都能进八分之一，我们怎么犯的错误都离开了世界杯。 郭潘印象中比较深刻的，截止到现在，你觉得哪场比赛你觉得最精彩？从技术角度啊，包括观赏角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法国队对阿根廷那场比赛 可以 啊、就是够好看， 没错， 确实够好看。 我觉得葡萄牙对西班牙那场也可以。 哦，对对，那第一场。对，第一场 那场也可以， 那就是 C罗一个人的比赛嘛。 对， 那是 C 罗一个人的比赛啊。 那场对攻战也非常的戏剧化。 对、 法国对阿根廷那场比赛也，但是法国对阿根廷那场比赛吧，我最后发了个朋友圈感叹，我说这是八五后和九五后的对战、 也是历史性的交换舞台、交换位置、重要位置的交换。 对， 哎，没人要这个球。 把角球开出来以后没有人来接应了。 哇，看来这场比赛已平局收手了。 哦，结束了第二局比赛。 有点球大战吗？ 我选个点球吧。 我们点球大战吧。 嗯。 点球吧。 好。 金球制胜是什么意思啊？ 金球制胜 就是欺负你不会， 就是谁赢了一球 啊， 谁先赢一球就算赢了。 你说我。 这个其实是可以看到进球路线的，所以更好防一点，是吧？ 哎， 快了一下， 好好笑。 守门员好像没有做出扑救的动作， 守门员放戏。哎， 哇，这是我觉得这样看点球更爽。 不会点球，这是快乐点球的， 好像守门员没有扑救的姿势啊。哇，打到了门梁上。 门梁没坏啊。 好，这是比利时队，现在是双方法国队进了一个球。 这个球 回传门将， 你们 这个回传门将还不错。 法国队现在1-0领先。我们再来看法国队的点球， 力量有点大吧？太大了， 还是被比利时队没收。 拿下。 好，我们看到比利时队罚点球，双方罚点球 你把那个劲儿摁住了， 双方罚点球都是试探性的在罚。我们来看法国队的， 哎， 姆巴佩， 现在法国队2-0领先，看比利时队的点球， 第四个点球， 2-1， 终于进了，还得进俩，然后法国队还都不进。 现在法国队这个球如果不进的话， 如果进了的话就赢了， 进了， 法国队以3-1的点球的比分 战胜比利时队 第二局比赛，那么也就是说张之赫领衔的法国队3-1领战胜了王国安领衔的比利时队。 是的，所以现在呢我们现场的足球游戏的场上比分是1-1了。第三局的比赛呢就是两位自选球队， 没错， 选择你们喜欢的球队， 没错， 玩了六的球队。 这样吧，让这个张之赫和王国安来点评一下你们这场比赛。 谁赢了？ 关起来。 我觉得我这场比赛浪费了很多机会嘛。比利时队，如果是按照这个的话，前场他是进攻点我觉得挺多的，然后打得也挺活的，然后相比而言，法国队就要看那个，因为他那个就要看那个吉鲁的策应了。 嗯， 是，所以说浪费挺多机会，然后到点球大战淘汰也是很多球队，对很多球队来说也是比较难以接受的，然后比较伤心的一件事情。 之赫怎么来看呢？ 刚才打的这把，因为我发现国安其实进攻特别猛，所以刚才整个这把我主要、就是、 他一说国安我就以为是国 安队， 国安队进攻很对，然后所以这把我主要就是封死他的前锋。 嗯， 所以这样就没有让他进太多，就基本没让他进球嘛。 限制在哪？ 对， 明白。 法国队呢，刚才我也有几次让姆巴佩就往前跑，但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姆巴佩很快，但不是法国队整体都很快。 嗯， 所以这样的话，他带到前场以后，有时候可能反而因为对队友没有及时过来接应，所以浪费好机会。嗯、 所以 我说这个姆巴佩很快，球很慢。 是的、啊是，好吧。那么目前来看的话，是之赫和国安打平了啊，是1-1。那么我们第三局呢，是让双方呢自选一支世界杯的其中的一支队伍来进行第三轮的比赛。那么第三轮也是决胜局的比赛了，看看是之赫能够战胜国安，还是国安战胜之赫。我们来看看国安是王国安是想选哪支队伍呢？ 阿根廷 队啊，已经选好了， 我的第一主队。 然后张之赫呢还在纠结啊、已经选好了，选了巴西队， 这是老牌的，对， 那么就是张之赫选择的巴西队对战王国安选择的阿根廷队。 我是里奥梅西。 来问一下这个国安为什么选择阿根廷队？ 因为阿根廷我一直是一个阿根廷球迷，然后虽然这一届打得不是很好，然后预选赛也很跌跌撞撞的，所以说出局我觉得并不意外，但是我觉得我想用在游戏中证明他的实力。 嗯，那么之赫呢为什么选择巴西队？ 巴西一直是我之前觉得就很有夺冠希望的球队。 嗯， 然后就谁想到就突然就被人家狙杀掉了，所以觉得很可惜。 那么这个国安你会在阿根廷队的这个队当中选择哪些球员？梅西你将会在什么位置放他呢？ 梅西还是应该放在右路吧，放在中路的话 就会重演那个法国对阿根廷的 无锋阵的那种。 好的， 还是4-2-3-1比较我觉得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打法。 那么之赫会怎么选择巴西队的球员呢？ 巴西队我觉得 这里面应该没有罗纳尔多了吧。 没有罗纳尔多。 内马尔会放在什么位置呢？ 内马尔可能还是放在边路， 我看到放到了左边路上啊。 对，放在左边路。我现在想把它换到右边路，因为就从我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可能右边路会就更好看一点，就更好进行进攻。 但是其实有可能他这个设置里面就是左路的时候内马尔会加速。 其实你把内马尔设置在哪儿都不重要，因为他老胡。内马尔是全场他都会去拿球，跟梅西差不多， 郭 没有一个固定的位置。 郭潘这个点评太到位了， 一语道破天机啊。 我们看到比赛 就滚出那个场边。 但是你的这个设置我感觉一定比三宝力像是三宝。 好吧，我们看到现在比赛已经进入了缓冲，马上要开始了。 好， 这是由王国安领衔的阿根廷队对战张之赫领衔的巴 巴西队，那么这也是两支老牌劲旅之间的比赛了。这两支劲旅都是在四强赛的时候淘汰了，非常遗憾。 就说嘛，梅西等一等，梅西说等一等，等一等，内马尔会来的。With Casemiro in the center of the pitch, and they'll play with a sole striker. Starting 11 now for Argentina. Nicolas Otamendi plays steered through. 这应该进球了。 Well, well read. 这两个球队踢起来，感觉明显速度就会快一些。 因为特别了解对方， 都有劲儿。 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982游戏世界杯节目的游戏规则吧。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每期节目进行三次游戏对战，三局两胜，最后获得982游戏世界杯前三名的优胜者将获得青年广播颁发的奖杯和惊喜礼物。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它有关注广播官方微信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另外在优酷视频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也能看到我们的游戏对战画面，也可以和我们互动。如果您不方便观看视频直播，那么搜索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也能收听982世界杯的精彩节目。 嗯，目前呢是由我们的这个游戏玩家王国安领衔的 阿根廷 队 对战 张 之 赫 领 衔 的巴西队。 巴西队，这是我们本期节目的第三局的比赛了。 是的。 之前的时候是之赫和国安1-1打平了。 这两支球哇，就跟刚才踢的那个就不一样了，感觉。 就感觉这两支球队明显就是腕儿。 是速度上来了，而且对很 而可能他们操控起来也更加的得心应手，对， 应该是。 这第三局比赛是双方都用了自己喜欢的球队，按说应该没有其他客观的因素了，这场比赛应该就要看双方的实力了。 是的，就看双方对这个游戏的操控能力了。 越位吗？ 打门被守门员扑出。 巴西队应该再增加一些传球，后点已经有包抄了。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黄金一代啊，大家想到的哪些球队的黄金一代都可以跟我们发来消息进行及时的互动。郭潘，你想到的黄金一代是哪支球队？ 我想到的黄金一代就是在法国队，就是齐达内领衔的那支法国队，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啊，包括齐达内那会儿在银河战舰当中的一个角色。 嗯，球进了，我们看到国安领衔的阿根廷队1-0领先于张之赫领衔的巴西队。这是齐达内这个代表的黄金一代啊。我们再采访一下王国安吧。王国安，你觉得你心目中的黄金一代是哪支球队？ 黄金一代嘛，我是巴萨球迷，我觉得还是当年梦一队的时候，08-09赛季，对，那个时候小白还是小白，不是老白。那个时候是梅西， 哇，梅西，哇， 进球了， 2-0阿根廷。 梅西的这个进球有点像今年世界杯梅西的那个停球以后， 传 那个无解停球是吗？ 无解停球 啊，那个停球确实非常体现他球王的这个价值。 2-0领先了。之后说一说你心目中的黄金一代是哪支球队呢？ 我心目中黄金一代，其实我觉得上届世界杯巴西阵容挺好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结果就被德国队 打了对踢成那样。 德国战车。 因为包括那届，其实巴西队评分可能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了，已经是。所以当时我觉得无论如何都觉得巴西队应该很稳。 嗯。 哎，最后。对。 但是就是我不知道郭潘在平时看球的时候，你身边的球迷都是有代表哪些球队啊？我觉得好像挑巴西为主队的挺少的，感觉阿根廷啊、法国啊、德国都挺多的。 因为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 还是美女主持说吧。 因为阿根廷有梅西，德国队都是帅哥，法国为什么呢？ 法国有姆巴佩。 姆巴佩还是个孩子在上届。 对呀、啊。反正我上届印象最深的就是德国队的男模队特别帅，哇，是真的帅。然后阿根廷就是梅西。 其实这届德国队也很帅， 但 就是活儿特别糙。 对。 真是没有想象德国队活那么糙，其实感觉德国队应该是最精细的一支球队。 对，嗯，德国队特别精细，因为那会儿包括现在看那个， 包括 拜仁也是都很那个。 没错，包括你看这几场比赛，德国队后卫都可以失误，两个人之间传球，简直了。 对，这不能理解，这个德国这么严谨的足球会犯出这么低级的错误。 Unbelievable。 They could pose some danger now. 哎， 传球失误， 没有人，传球失误了。 比赛已经进行到了60分钟，还有30分钟比赛将要结束。现在是由王冠领衔的阿根廷队2-0领先于张志赫领衔的巴西队。 巴西队。上一场瑞典踢瑞士的那场球，裁判员好像也加入了防守队列，是吧？ 是的，啊， 可能是不是觉得他们踢的实在是 太无聊、很尴尬， 无聊了我。 但是这届世界杯好像对主裁判的争议并没有那么多了， 啊， 因为引入了视频裁判， 视频裁判好像也是选择性的， 对， 选择性的叫什么 VR， 对， 选择性的 去告诉主裁判什么情况， 对，因为有一场我忘了是哪支球队了，然后有一个明显的在禁区内手球， 嗯， 然后那就没有判，然后那个 VR 的那个对那个也没有介入， 对， 是你有印象吗？ 我记得是巴西队有个在禁区里犯那个有个机会，然后也没有判点球。 嗯， 如果巴西队那个是判点球的话，我觉得巴西还能做得更 好。梅西，哇，射门稍早。 梅西的带球能力还是真的很强。 对，他这个小碎步加低重心。基本上不好放。 嗯。 不知道今天晚上呢，这场夜里的这场比赛会不会打加时，是吧？ 嗯， 因为好像这届比赛的加时不是特别多。 但是1/8决赛上好像有很多，实力相当的一些啊。 就我就觉得，就是像这种新生球星的这些球队，好像踢加时的不多。你看法国好和那个什么和那比利时都没踢过加时，他们的体力保持的非常好。 对，但是俄罗斯，哎呦。有一个点球啊， 梅西主罚，看看他的操作。 梅西的一贯任意球比点球还要准。 嗯，我们来看看王国安操纵的梅西这个点球怎么射。 哎，打中了。 哎，还是死角哎。 对。 这场比赛梅西好像进了3个球， 两个 球。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梅西是这样的一个表现，该多好啊！ 他也不用回家了。 但是你看啊，其实，在非法游戏世界杯中，他主要体现的还是个人的能力。有的时候你带球从后场到前场都没有问题，但是在现实比赛中不是这样的。 对。 因为他会把一些指标加入在这个，哎，这是一个严重犯规吧？哦，这是判断的，判断对了他的这个过人的线路啊、哦。对， 我觉得就是现在更新的这个非法游戏世界杯，已经非常接近世界现实中世界杯了。哇， 是一个乌龙助攻， 巴西队扳回一分。现在的比分是3-1，阿根廷3。巴西一， 这个应该是我自己的一个 误判。还真是不像。 这是谁进的呀？15号， 保利， 保利 尼奥，保利尼奥。 他又来到了恒大。 保利尼奥好像最近要重新回到恒大了。 为什么不在巴萨了呢？ 这个情况。 涨钱了，又给卖回来了， 就是恒大又恒大又后悔了，应该是。 漂亮，没戏。 哇，4-1。 梅西上演了帽子戏法。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着突然感动了。 梅西走早了。 应该看完这场比赛再算。 补时3分钟，还有最后1分钟。 嗯。 再来一个。 Now Messi. Here's a chance to attack. 来了，梅西，哎，没戏了， 啊，结束了。 好吧，最终的比分定格在了由王冠领衔的阿根廷队3-1战胜了由张志赫领衔的法国队。那么在三轮比拼之后呢，国安2-1 战胜了 志赫。我们进一小段片花，片花回来以后，我们来预测一下真正的今天晚上、明天凌晨2点的比分将会是什么？ 坐那边。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10所高校、上100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来自我们回到现实中来啊，这个最终的比分是这个国安2-1啊，战胜了志赫啊。国安，这个来说一说，现实当中你觉得会是这样的一个比分吗？ 如果是今天晚上法国和比利时，我觉得应该不会局限于1-0或者是0-0这种打加时这种状态，我觉得两边应该会对攻。如果进了一个球，另如果在前上半场双方如果有球队进球的话，另一支球队应该不会是很消极，应该会更玩命的进攻，这样的话会造成更多的进球。如果这个进球出现在第70-80分钟，我估计这样的比分应该能定格到最后。 好的，志赫呢？ 我觉得从刚才 可以离得近一点话筒、 就我觉得刚才我们那个对战来看的呢，其实我们都是浪费了很多进攻机会的。 对， 但是在今天晚上就是这么紧要的，就大家都很紧张，球员的兴奋状态应该也很足，所以失误应该会少，应该绝对不会像我们刚才就这样1-0，可能2-1就结束了，我觉得还会更精彩一点。 郭潘呢？ 我分析呢，就是今天的比赛呢，会双方会先打心理战术，因为这两个球队呢都很年轻，还是那句话，上来的这些呢都是小伙子，小伙子呢可能还有冲劲儿。有这个力量，有技术，但是在这么一个高压的情况下呢，就未必说能发挥出多少的这个力量，所以呢，他会首先这两个球队要适应节奏，适应比赛的这个氛围，前十分钟会试探性的先做，一定要这个两队一定会先做好防守的，所以在10分钟或15分钟之后的比赛开始进入状态了，才慢慢的好看，所以还是那句话，看谁的运气会更好，今天的球队就会能走得更远一点。 好吧，那我们就期待一下今天晚上，也就是 明天凌晨两点的比赛， 法国队对战比利时的这场比赛。那么在非法游戏这期的节目当中呢，是国安啊这个胜出了啊，我们也期待他们。你们这个继续后面的比赛啊，继续包括之后也可以进入我们的超级替补区啊，来看看后面的比赛怎么样。感谢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收看团市委大学生部与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推出的青春联盟之 982游戏世 界杯 系 列 节 目。俄罗斯世界杯期间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节目组会邀请多位足球游戏高手进行世界杯实时赛程的前瞻和2018世界杯足球游戏对战。 只要您关注青年广播微信官方微信号挂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里的直播间，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看982游戏世界杯的视频直播或者回放。另外呢，在优酷视频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也能看到我们的游戏对战画面。 我是主持人张悦，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魔力 X 档案。再见。 再见，谢谢三位。 好，再见网友。 拜拜。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